第140章，同流。僵持的时间不过几秒，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久。突然，几声机簧轻响打破僵持，有人给弩上了新箭。幽火朝声音来处瞥了一眼，有三个人抬起了手中的武器，背对他们，面朝那两位蠢蠢欲动的考生。其中一个不屑地呛道： 切，恼火墙头草。 骂人的这位顶着一头土黄鸡毛，声音粗哑，个头中等，单看背影毫无特色，在人群之中没有什么存在感。直到他们刚刚撸起了袖子，露出两条纹了身的手臂，这才显出几分辨识度来。幽惑看着他纹成动物园的膀子，突然觉得有点眼熟。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这人他认识。不止他，余文、舒雪和老余，如果记性好一点也能认出来。这是他们第一场考试的队友，那个小流氓似的纹身男。他动了动脖子调整准心，游惑看到了他的左脸，确实是纹身男。许久未见，纹身男的脸上多了一条长疤，从额头到脸颊贯穿整个左眼。两个墙头草脸胀得通红，他们抓着弩的手攥得死紧，关节绷得发白。 我觉得那个平头虽然…… 其中一个咽着唾沫紧张地说， 但话糙理不糙。 放屁，什么理不糙？ 纹身男开口依然粗话连篇，他头也不回朝游惑他们这边撇了撇嘴。 这几个人我以前见过，又装又傲，脸臭脾气大，我特别烦他们。后来考了几场发现，阴招一套一套的畜生到处都是，他们这种居然还是稀罕。凭良心说，这场没他们可死不了那么多镜像人，我昨天就该凉了。 纹身男完好的右眼盯着墙头草，同时还盯着对面的小平头。 我就是个臭脾气的流氓，但混有混的规矩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谁要当畜生孬种谁当，我要脸。 咔咔，天台又响起了鸡黄声，一个又一个身影架起了弩，他们背对着本该射杀的镜像人，渐渐不约而同地朝向了本是同类的小平头。这其中几个是真心，几个是从众，隔着皮囊谁都无法分辨。但没关系，至少这一刻他们留给游惑几个人的都是后辈。还有一批人不知该如何选择，他们干脆垂下了手。眨眼的功夫，整个天台风向顺变，那两颗墙头草嗫嚅着在群压之下收起了弩。小平头骑虎难下，无声骂了一句混蛋，疯了，全都疯了。小平头在心里骂骂咧咧，眼珠开始四处乱瞄，试图找个机会改变局面。就在关键一刻，他余光瞄到灰雾里又出现了细长的影子，上一波镜像人刚死完，更远处的那些已经赶来了，来得正好，密密麻麻的人影瞬息而至。 小心楼下！ 小平头大叫一声，对面弩箭哗的一声响，小平头就是一矮身，借着围墙遮挡，连滚带爬回到角落。自私的人对谁都一样，小平头躲藏的时候完全没给同伴招呼，于是下一秒他就听见了同伴的闷哼声。中箭了，小平头一边飞快装箭，一边在心里盘算，对面那帮人碰到镜像人会立刻调转矛头，先把第一波箭射出去，然后装第二支箭，这其中会有个攻击的空档，而且节奏会乱，他只要掐准这个时间给对面一下，说不定就成了。与此同时，剩余的镜像人也不会太多，这么多考生耗点时间肯定能顺利拿下。 平均一下，他还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分。小平头在心里默数3、2、1，他从眼前后面探出来，弩头正指正前方，结果当头一剑，他看到近在咫尺的锋利剑尖，瞳孔骤缩，来不及做任何反应。嗖，剑尖擦着皮肤而过，浑身的血都涌到了动脉，在颈侧疯狂跳动，他就像被人猛拽了一下衣服，瞬间仰摔在地。小平头瞪着天空，拼命呼吸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支剑角度刁钻，贯穿了他的衣领，将他狼狈地拽倒在地。射箭的人就没打算给他痛快。小平头呼哧了几下，突然听到一声轻响，就像什么东西落在了楼顶上。他头皮一麻，挣扎着抬起脖子。余光所至的远处，小平头看见油货从肩上卸下了弩，睁开半眯的左眼，把武器塞给了身边的人。而近处，秦鸠已经在楼顶了。 你怎么上来的？ 小平头声音都撇了。秦鸠手里勾着两支箭，上一秒还在楼顶边缘，下一秒就到了小平头跟前。他蹲下身，拎起小平头的衣领，哼笑一声说： 吓傻了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是镜像人呢。 小平头手指卷曲，刚要去抓落下的弩，就听咔嚓一声。剧痛袭来的瞬间，他才意识到秦鸠干脆利落地卸了他的手腕。楼顶又是一声轻响，油货也上来了。秦鸠拎起小平头的弩，装好箭，回头问油货： 杨小姐哪中的箭呀？ 右胳膊。 秦鸠点了点头，对着小平头的右胳膊就是一箭。小平头惨叫。这种弩都是镇民特制的，对付突然拉近的镜像人都绰绰有余，更何况普通人。镜尖钉进皮肉，血瞬间涌了出来。油货掩了一下鼻尖，从秦鸠手里抽了，他连腰都没弯，偏头抵着弩沿，对着小平头的锁骨又是一箭。 这是老人。 小平头在地上滚着，嘴里不干净地冲着离他最近的人骂： 去你妈的，去死吧。 秦鸠看着小平头： 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打算去死。 下一秒，小平头就正脸挨了一拳，坚硬的骨骼打在他的颧骨上，他一头磕在地上，脑瓜子嗡嗡作响，天旋地转。他使劲眨了眨眼，模糊的视线才清晰起来，就见油货甩了甩手，冷冷地说： 这身后外附送的。 血液鼓鼓地流淌在地上蜿蜒，腥甜刺鼻，对镜像人来说却是最诱人的美餐。 走了。 油货皱了一下眉，拍了拍秦鸠。小平头挣扎着抬起头，楼顶边缘突然冒出了好几个脑袋，五六只镜像人没去凑对面的热闹，闻着血腥味上来了。 啊，不行，不行！ 小平头周身发凉，挣扎着要去扑秦鸠和油货的腿。 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能走， 救我，我跑不过他们，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害的。 秦鸠脚步一顿，转头说： 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在电影院好像救过你一回，现在看来你也没有把命当回事。 小平头瞪大了眼，鼻翼合张。 那就算了吧。 小平头听见他说，下一秒那两个身影就从楼顶翻身跃了下去。疯子，两个疯子。小平头绝望而无声地骂着。那几个镜像人已经翻上楼顶，手脚并用窜了过来，像饿疯了的蜥蜴。最后一批镜像人在疯狂围攻考生聚集的楼，箭如雨下。 秦鸠落地避开剑尖，对游惑说，叫一五四吧。 想到办法了。 他们八个人确实是个麻烦，只要他们还好好的站在这里，那群考生就没法结束这场考试。要想把考生安全送出去，他们就必须被清除出这里，这就像个死结。有个不算办法的办法，对我们几个来说有点麻烦，但至少能把不相干的人送走。一五四来的比任何时候都快，仅仅两分钟的功夫，他就出现在了楼底。 餐厅被考场动态刷屏了，你们付了多少分？你们自己看过吗？ 一五四拉了拉衣摆，眼却赶路的很，强行一丝不苟。 再这么刷下去，真要出 bug 了。 那不正好？ 核心区都还没进呢，能稍微低调一点吗，老大？ 他叫惯了老大，一时间也改不了口。 所以喊我来干嘛？我这几天全程绷着神经呢，就等你们叫。 这个考场不是有附加题吗？ 一五四点头说：“ 对，帮我们强开一下。” 不是，老大，你要干什么呀？ 一五四抬头望了一眼平台，据他所知，整个考场的考生都聚在上面了。 你还没考过瘾呢？附加题有条件限制的，人数也有限制，不可能全拉进去。 全拉进去干什么？我又不是系统。秦鸠没好气地说，就我们八个。题目说的是清除镜像人，正常情况下这个清除就是指通通杀了，但特殊情况也能钻个空子，因为这个考试有附加题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附加题考生没能开出来，那么附加考场就相当于另一个空间，这就像一间房子，他们现在这个考场就是那个主卧，附加题就相当于门外某个储物间，不算在主卧的范围。把他们八个人拽进那个空间，对第二阶段的考场来说，他们就是不存在的，换句话说就是被清除了。不用真的开考场，强行触发条件动静太大了，有点麻烦，只要把我们塞进去暂避一下，系统判定考试结束就是瞬间的事情，只要能保证那个瞬间我们八个不在这里就行。一五四有点迟疑。 很难吗？理论上来说行得通，每个阶段考试正式开始也会有半分左右的缓冲，老大的想法没问题，可以趁着那段缓冲时间让你们在那边避一下，只要掐准时间了就不需要真的开附加题。但是什么？风险很大。 风险？ 对，一个是速度问题，稍微耽搁一点点就有可能触发一个通知程序，本场考试所有监考官都会意识到你们强行开了附加题，只要有一个人顺手点了确认，系统那边就能顺理成章做出处理。 一五四顿了一下又说， 这还不是最大的，还有生命风险。你们想想，把人从一个考场瞬间切换到另一个考场，这个过程还得特别快，字面理解一下就能发现风险有多大了。这中间只要出现一点点差错。 一五四用手指比了条缝隙，一脸严肃， 你们就完了，没准会出现一半身体在这边一半身体在那边的情况。我从没试过，但是真的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 嗯，那是有点难看。一五四在一瞬间感到了一丝绝望，这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吗？ 试试再说。 一五四真的服了这两位了，真切半了你找谁再说去？但他转念一想，现在的情况只有三种选择：耗死所有考生，直到某一部分忍无可忍对他们举起武器，或者他们自觉地搞死自己。比起这几种，开附加题居然是最安全的方式。一五四无奈地点了点头。附加考场如果出现，也只会在第二阶段考试即将结束的一瞬间，时间极其紧迫。一五四回到监考处就拽上了922， 两人去了信息中心，死死盯着考场的动态详情。考场时间14:28，第三支箭从某个弩机上飞离，直指最后一个镜像人。 就是现在！ 922触电似的突然开口，154模拟系统本体发出一段指令。就在那个瞬间，系统似乎察觉到了似的，指令卡顿了一下。尽管这个卡顿不到一秒，依然带来了极大风险。154脸色骤变，猛地抬头看向监考官的讯息处理屏。在那块屏幕上，每个监考官手机上的讯息以及处理方式都会呈现出来，清清楚楚。监考处的某个房间里，021的手机叮的一响，蹦出一条提示信息，疑似有考生违规开启附加题。底部有两个选项，确认为不实信息，已核实，立即处理。021愣了一下，餐厅大屏幕刷了几天的动态，所有监考官都知道这个考场最有可能搞事的是谁，更何况021。他瞬间明白了，手指飞快在确认为不实信息上点了一下，信息被递送至垃圾箱，他却有点不安。 比021更不安的是154和922，他们担心其他监考官当年 A 和001暗中合作，试图摧毁系统，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被系统给察觉到了。那个时候154还处于被本体系统清除的状态，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154一直认为真正察觉到的不是系统本身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某些细节不是程序能感知到的，能感知的一定是人，只有人才能领会那些情绪，能捕捉到那些微妙的东西。况且在那过程中，系统还有过特殊的升级，那一定是在人为操作下进行的。154一度怀疑有人当初告了密，或者有人提点了系统，他担心是监考官中的某一位，虽然这场考试的监考官他都筛选过，为的就是不时之需，但此时此刻他依然有点忐忑。监考处各个角落几乎是同时响起了信息声，监考官们纷纷低头看向手机，154盯着屏幕几乎不敢呼吸。下一秒屏幕刷出了新动态，监考官172确认为不实信息已递至垃圾箱，监考官066确认为不实信息已递至垃圾箱，监考官115确认为不实信息已递至垃圾箱。30多条信息瞬间刷完，每一条内容都大同小异。154愣了一会儿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他忽然觉得人真的很神奇，明明是完全独立的个体，在碰到一些事情时居然会做出一模一样的反应，这或许是他们当年能成为同僚的原因吧，一种被称为信仰和默契的东西。